你好，我是葛俊。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和你分享了代码入库前的流程优化及持续开发。今天我会继续与你介绍流程优化中代码入库和入库后的三种持续工作方法，及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在接下来的分享中，首先我会与你介绍这三种方法的定义和作用，帮助你深入理解这三个持续背后的原理和原则。然后我会以 Facebook 为参考，给你介绍基于这些原则的具体工程实践。我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你用好这三个持续方法，提高团队的研发效能。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也就是它们的定义和作用。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在开篇词中我提到过一个低效能的情况，即产品发布上线时会出现大量的提交、合并，导致最后时刻出现很多问题。这个情况很常见，引起了很多用户的共鸣。产生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代码合并太晚。这里我再与你详细解释一下原因。当多个人同时开发一款产品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代码冲突，而解决冲突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同时很可能出现冲突解决失败，导致产品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机制督促我们尽早把代码推到主仓进行集成的话，我们通常会尽量先在自己的分支上进行开发，结果往往是在冲刺快要结束或者功能即将发布时才出现大量的代码合并。而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代码集成了，进行集成的代码量通常比较大，不同开发者的代码区别很大，冲突也很严重，难以解决。具体的负面影响是发布推迟、产品质量不高、每一次发布时的熬夜和紧张影响团队士气。而持续集成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开发人员尽量早、尽量频繁地把自己的改动推送到共享的代码仓库分支上进行代码集成，从而减少大量代码冲突造成的低效能问题。所以持续集成的定义就是在团队协作中一天内多次将所有开发人员的代码合并入同一条主干。代码入库后，剩下的工作是把代码编译打包成可以发布的形式，先发布到测试环境进行测试，再发布到类生产环境进行测试，最终部署到生产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首先，我们需要这个流程尽量的频繁。如果我们能够把产品和功能尽快的发布到市场上，就能够更快地服务客户，以更快的试错速度寻找到用户，提供真正对客户有价值的功能。即使你的产品由于自身特性不会太频繁地部署给用户，这种能够频繁生产出可以马上部署产品的能力，也能让你在需要部署的时候快速完成任务。其次，在产品发布到不同环境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些在开发和持续集成中没有暴露的问题。如果在产品要正式发布时才发现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产品交付推迟、影响线上用户等情况，造成损失。针对这个情况，我们需要提前发现问题。而解决上面讲的这两个问题，正是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的出发点。持续交付的目标是对每一个进入主干分支的代码提交，构建打包成为可以发布的产品。它的定义是一种软件工程方法，它在短周期内完成软件产品，以保证软件保持在随时可以发布的状态。也就是说，对每一个提交，把集成后的代码部署到类生产环境中进行验证，如果代码没有问题，后续可以手动部署到生产环境中。而持续部署则更进一步，它把持续交付产生的产品立即自动部署给用户，定义就是将每一个代码提交都构建出产品，直接部署给用户使用。以上就是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的作用和定义。在实现上，它们共同的本质是让每一个变更都经过一条自动化的检验流水线来检查每一个变更的质量，通过就进入下一个阶段。这里的下一个阶段具体包括代码进入主仓、代码进入测试环境、代码进入类生产环境、产品最终进入生产环境。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整条流水线中持续部署只是持续交付的最后一步，也就是自动化上线的那一步。前面的各种检查、 都属于持续交付流水线，所以我在后面的内容中再提到流水线时， CICD 指的就是持续集成、持续交付。 CICD 流水线能够大大提高代码入库的速度和质量，是这几年硅谷互联网公司做到高效研发的必要条件。接下来我就与你介绍 CICD 流水线的具体原则以及最佳实践，然后以 Facebook 的具体实践为例，帮助你加深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会重点与你分享 CICD 流水线的搭建原则，而关于具体的搭建方式，通常是持续集成工具加代码仓管理系统加检查工具加测试工具，比如 Jenkins 加 GitLab 加 SonarQube 加 Linter 加 UnitTest 的组合。你可以参考这个链接提供的方式去搭建。根据上面提到的三个持续的本质，要做到高效有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流水线的测试要尽量完整。第二，流水线的运行速度一定要快。第三，流水线使用的环境尽量和生产环境一致。基本原则一，流水线的测试要尽量完整。 CICD 流水线的测试只有尽量完整，代码和产品的质量才能有保证，所以最主要的工程实践就是在流水线中运行大量高质量的测试和检查。 Facebook 就有大量的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用例、安全扫描以及性能专项测试用例等等。如果某个验证在流水线中失败，开发人员会考虑是否要添加测试用例来防止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另外， Facebook 持续在测试用例的开发上投入，在内部工具团队有一个专门的测试工具团队来建设测试框架和测试流程，方便开发人员自己开发测试用例。比如我在 Facebook 那几年，他们就一直在改进 JavaScript 的 Mark 框架，对开发人员写测试用例来说非常的方便。基本原则二，流水线的运行速度一定要快。因为每一个变更都要通过 CICD 流水线的检验，所以流水线的速度关乎研发速度。而要提高这条流水线的速度，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首先从技术方面考虑，比如一，使用并行方式运行各种测试来提速；二，投入硬件资源使用水平扩展方式来提速；三，使用增量测试的方式进行精准验证，也就是说只运行跟当前改动最相关的测试，以减少测试用例的运行数量。其次，权衡流水线的运行速度、流水线资源和测试完整性的关系。不难理解，运行速度快，占用资源少，测试完整性难以兼顾，因此我们必须做出权衡。这里我推荐几个方法。一，如果通过增加硬件资源来提升运行速度需要的成本太高的话，可以对测试用例按优先级进行分类。每天运行流水线的时候，不用每一次都运行所有的测试用例，只选择其中几次进行全量测试。二，提供支持让开发人员在本地也能运行这些测试，从而使用本地资源尽早发现问题，这就避免了一些有问题的提交占用流水线的资源，进而提高整条流水线的运行速度。三，运行测试的时候按照一定的顺序运行测试用例，比如可以先运行速度快的用例以及历史上容易发现问题的用例，这样就可以尽早发现问题，避免耗费不必要的资源。基本原则三，流水线使用的环境尽量和生产环境一致。这里的环境包括机器环境、数据、软件包、网络环境等，环境不一致可能导致问题暴露在用户面前，损失严重。另外，在非生产环境上如果难以复现生产环境的问题，调试会很困难。保证流水线环境与生产环境一致，具体方法包括：一，软件包最好只构建一次，保证各种不同环境都使用同一个包。如果不同的运行环境需要不同的参数，可以采用环境变量的方式把这些参数传递给软件包。二，使用 Docker 镜像的方式把发布的产品以及环境都打包进去，实现环境的一致性。在我看来，这正是 Docker 的最大好处。三，尽量使用干净的环境，比如测试时使用刚从镜像产生出来的系统，又比如使用蓝绿部署，每次产生新的部署时直接丢弃旧的环境。以上就是 CICD 流水线的三个基本原则和最佳实践。通过提高验证的完整性、速度以及保证环境的一致性，我们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验证产品价值假设的速度。 接下来，为了帮助你理解并正确运用这些原则和最佳实践，我们一起来看看 Facebook 是怎么做的。 Facebook 一直就非常注重 CI/CD， 早在2009年就建设了顺畅的 CI/CD 流程，而且一直在持续改进。在 CI 方面，加强建设持续开发，让开发人员能在开发环境上进行大量的验证，本地的所有验证以 CI 流水线上的验证方式保持一致，这就大大提高了开发人员在本地发现问题的能力，从而大量避免了有问题的代码提交到 CI 流水线上浪费资源。在代码入库的步骤，采用 Fabricator 作为 CI 的驱动，并作为质量检查中枢，尽量提高入库前代码审查的流畅性。在这个过程中， Facebook 做到了下面几点：测试的完整性，代码提交到 Fabricator 上进行代码审查的同时，进行各种静态检查、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安全测试以及性能测试等。二、工具的集成， Fabricator 提供的插件机制可以跟其他系统和工具集成，以支持运行各种检查。三、沙盒环境，代码在提交到 Fabricator 上进行审查时， Fabricator 会自动产生一个沙盒环境。沙盒环境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让开发者之间进行联调，二是可以让开发者并行的进行其他开发工作，因为在进行代码审查的时候，开发者的开发机器并没有被占用。四、高效的代码审查，比如代码审查不通过时，代码的作者可以方便的在原来的提交之上进行修改，并且在下一轮审查的时候只进行增量的代码审查，这就大大降低了每次代码审查的交易成本，从而保证了 CI 的顺畅性。代码入库之后，进入持续交付步骤， Facebook 使用大仓，同一个代码仓中每天有几千个代码提交，所以持续交付的挑战很大。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发布工具团队，自研了一套发布工具来实现自动化流水线，通过以下几点比较好的实现了流水线资源和测试完整性的平衡。一、不针对每一个提交进行 CD 验证，而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进行验证，因为提交太多，如果每一个提交都进行构建打包，资源消耗实在太大，所以 Facebook 采用了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比如每10分钟进行一次构建打包，这就大大降低了资源的消耗。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在验证步骤发现 bug 时，因为验证的是最近10分钟的所有提交，所以不能精确定位造成问题的提交。针对这个问题， Facebook 使用单主干开发分支方式，并强制在代码合并的时候只能使用 Git Rebase， 不能产生合并提交，所以提交历史是线性的，从而可以使用 Git Bisect 命令来自动化定位问题。这部分内容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二、对验证进行分级，也就是说有几条不同的 CD 流水线，按照不同的时间间隔运行构建和检验，根据运行时间间隔的不同，他们运行的检验数量以及检查出来的 bug 优先级也不同，间隔时间越长，运行的检验越全面，检查出来的 bug 优先级越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2017年以前， Facebook 并没有把每一个在主干分支上成功通过流水线验证的软件包作为发布候选，而是在每周五的固定时间，从主干分支上拉出一个发布分支，稳定三天后上线。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持续交付，这是因为当时的自动化验证还不能保证产品达到上线要求。其实这对很多公司都是很常见的现象，都需要一些额外的测试和验证来确保上线产品的质量。最后是持续部署的操作，在2017年以前， Facebook 并没有持续部署，而是采用的每周全量部署代码的方式，但到了2017年，因为代码提交实在太多，每次周部署代码处理的代码提交量都会超过10000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稳定发布分支，所以 Facebook 转向了持续部署。具体的方法是极致的进行自动化测试验证，关于实施细节，你可以参考 Facebook 的第一个发布工程师 Chuck Rossi 对持续部署流程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跟持续交付一样，Facebook 的持续部署也不是纯粹的持续部署，因为代码提交量太大，他们并没有对每一个提交都单独部署，而是采用了类似持续交付的办法，把一段时间之内的提交一起部署。这种不教条的方式 是我从 Facebook 学到的一个重要的做事方法。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现在我们来小结一下吧。 Facebook 在 CI/CD 上做到的极致，对每一个代码提交都高效地运行了大量的测试验证，并采用测试分层、定时运行等方式尽量降低资源的损耗。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让几千名开发人员共同使用一个大的代码仓，并使用主干开发产生高质量的产品，从而实现了超大研发团队协同下的高效能。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我们多次提到持续这个词，近些年来在软件研发中比较流行。比如我今天与你分享的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加上前面的持续开发，一共有四个了。实际上在 CI/CD 流水线中，作为流水线的一部分，测试一直在运行，并最快地给开发者提供反馈。这正是另外一个持续，也就是持续测试的定义。持续如此重要的原因是，软件开发是一个流程，只有让这个流程持续运转才能高效。这里我把这五个持续都列举出来，方便你复习参考。持续开发指的是让开发者不受阻塞，不受不必要的干扰，从而全身心地聚焦在产品开发上。关键点是规范化、自动化核心步骤以及快速反馈，增量开发。持续集成指的是在团队协作中，一天内多次将所有开发人员的代码合并入同一条主干。持续交付指的是在短周期内完成软件产品，以保证软件保持在随时可以发布的状况。持续部署指的是将每一个代码提交都构建出产品，直接部署给用户使用。这三个持续方法包括三个关键点：一、流水线的测试要尽量完整；二、流水线的运行速度一定要快；三、流水线使用的环境尽量和生产环境一致。持续测试指的就是测试是作为流水线的一部分，一直在运行，并最快地给开发者提供反馈。关键点包括服务化、自动化和分级。最后，我给你留两个思考题吧。一，在几千名开发人员共同使用一个大的代码仓的工作方式下，做好 CI 有很大的挑战性。你觉得挑战在哪儿？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呢？二，今天我提到的持续开发在 CI 中的作用，请你结合上一篇文章，思考一下持续开发和 CI/CD 是怎么样互相促进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